好，欢迎大家咧，翻嚟嚟我哋呢个军武戏言啦，军事道王节目啊，我系你主持人 Larry 啊， 系 Alex 啊， 系啊，咁翻到嚟咧，我哋讲呢个本周嘅最新最热嘅呢个嘅军事话题啊， 系， 咁我谂咧就本周咧就比较瞩目嘅第一样嘢咧，就关于呢个美国同英国啊老牌帝国系嘛， 系， 同埋呢个嘅啊新帝国， 系啊， 咁咧就两个联手啊，咁今次咧就第一次咧喺呢个南海进行军演啊。咁所以大家都明白咧，就其实呢个南中国海咧，就由旧年开始到今年咧，其实嗰个话题性咧都永远喺度嘅。 好唔得闲噶啦。 系啊，因为咧，其实个问题就系嗰、那个，即系嗰个钱嘅问题啦。即系其实你睇好多 video 都讲噶啦，即系讲紧系五个 trillion 啊，五兆啊美金嗰个嘅往来啊。 因为佢嗰个就系、是、其实系全世界最繁忙嘅航线嚟噶嘛。 系啊，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咧，就你仲要啲国家全部都重要噶。 系啊， 即系谂下中国啦、日本啦、韩国啦， 即系东同西最就系、是、中间夹住最樽颈嗰个位就系南海啦。其实 咧好简单嗰句就系、是、边个只要同咧嗰条航线上面嘅国家做生意咧，都关佢事噶。 系啊， 所以你英国会卖货俾日本啦，都会噶、啊。沙特阿拉伯都会卖石油俾日本噶。 系啊， 咁所以你总之边个国家只要同喺南海附近嘅国家做生意咧？都中噶， 唔知南海噶啦，亚洲通知亚洲去到美洲经大西洋，唔系大平洋嘅， 系 就一定关佢事噶， 系所以基本上都劲嘅， 系 四通八达嘅，咁所以南海咧系一个全球话题咧都不为过嘅， 系 咁另外咧你话系咪南海即系有份嘅国家系最有权话事系，咁但系你话如果域外有冇，如果嗱老实啦，如果你唔系雄霸成个地方咧就冇事嘅， 系 咁如果你话依家成个南海系我嘅，十二点之后我睇晒咧。咁呢个咧就可能会有啲争议。 佢话我全部都我睇咯， 全日我睇，唔系十二点之后。 全时间都我睇， 真系好串啊！即系比古惑仔更劲啊！呢、這个咁所以咧，我哋讲翻咧就系美国海军啊，即系咧佢哋有新闻稿讲嘅啊，咁咧就佢哋咧嚟紧啊，一个叫做我哋译啊，就译咗呢个墨金堡啦吓，咁一个导弹驱逐舰啊，咁咧佢个基地就摆喺日本嘅，咁你发觉有啲例如航空母舰系咪啊？例如我哋讲呢个部署或者列根号啦，咁多数都 系 日本嘅，常驻日本或需号嘅， 系 咁呢个都系啦。咁咧就佢嚟紧呢个咧墨金堡号啊，就会同英国皇家海军，我哋成日讲呢个联合号啊， 系 啦。咁附近应该系会做啲军演啊， 即系两万几吨咁架， 系啦， 两栖舰， 系啦，嗰个两栖舰系啦。咁咧就会进行一啲嘅科目演习，咁咧就应该系做啲咩？做啲通讯，通讯大家估到，通讯其实当然唔系净系喂我 over Alex 嗰啲啦， 又唔系啦，作战通讯都嘅， 作战通讯例如加密咗啦， 系啊， 或者系试一啲曲啦，即 系 大家互通嘅曲啦，解码啦，咁另外嗰个就 系 咩？可能用卫星通讯， 系 咁你话用卫星嗰啲长短波嗰啲咧，咁我哋要睇下当中 decode 有冇问题啦 ，encrypt 嗰阵时有冇问题啦，咁呢啲位咧同埋作战嘅细节啦，咁呢啲咧其实都重要嘅。咁可能会做啲人道救援啊，咁呢啲都系好基本嘅。咁啊，补给当然都会做啦。因为今次咧就佢哋会有个奶妈跟住噶，系啊，咁啊有个奶妈咧会跟住，所以都几过瘾嘅。做少少更正，今次唔系嗰架联合号啊，睇翻资料咧，今次咧系另外一架，系啦 ，Agile 啊，中文唔知点译添 ，Agile 即系咧以前我哋阿佳老街嗰个啊， 哦， 系啊，我哋译做阿佳老啊嘛， 阿佳老嘅 系啦。阿佳佬唔系佳啦，阿佳佬护卫舰吓，阿佳又啊，咁咧就上次咧，如果大家有印象咧，就2018年嗰阵时咧，就有架咧，头先我哋同 Alex 讲，咪嗰架联合号啊，就八月嗰阵时探过我哋中国啦，咁啊直头去到边咧，佢唔系去南沙喎，今次去西沙喎， 西沙， 其实去西沙系穿过去南沙噶， 系咩？ 原因系咩咧？因为中国系有控制西沙嘅， 哦， 意思系咩咧？成个西沙都系大陆嘅，咁你话成个西沙入面咧最大敌人就是越南啦， 哦， 因为越南咧以前系企图占领西沙啦，但系就俾中国啲军舰打走晒嘅，咁咧就所以咧南越啦，你嗰阵时讲，咁所以咧就而家入越南系想攞翻嘅，就苦无机会，咁而家咧英国咧带头咧踩入西沙，嗰阵时大陆系吵得好劲嘅，所以其实咧如果美国系真系要挑衅你咧，就唔系入南沙噶啦，摆明入西沙，咁啊挑衅你嘅。咁所以咧就上次英國係幾全噶，突然間咁當然啦。你講開呢一個咧，我哋要講多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英國咧，我哋係咪上兩個禮拜講啊？佢係咪諗住重返亞洲啊？ 係 佢重返亞洲，直頭話串到咩咧？就唔係話咧美國咁樣自由航行嘅喎，直頭話我哋要 set 個基地，我哋咧要喺南海揾一個軍事基地， 係 然之後就駐軍， 係 然之後就回覆翻我哋大英帝國嗰個情況。咁當然啦，有啲朋友傾開偈話，點解英國要咁做咧？ 莫才， 莫才， 无钱，所以做埋呢咁嘅嘢咧。咁有啲人就话个姿态嚟嘅，因为始终个大英帝国，同埋咧最紧要就系近排脱欧， 哦， 一脱欧咧就要做翻啲嘢， 系 转移下啲人视线，咁就帮呢个嘅执政嗰边咧就可能即系冇咁肉酸啦。 佢企图就想拉拢翻多啲钱，即系英联邦国家嘅， 系嘛？因为佢就话。以前因为留欧咧，其实好多政策都要跟欧盟走， 所以甩咗好多同即系英联邦国家嗰啲 联系 联系噶啦，已经 同埋佢活咗少啲啦。佢可能而家谂住咧，如果真系甩咗欧，咁当然首先脱欧有笔钱要搞掂咗先啦。如果搞得掂之后咧，之后佢就自己松动好多啦嘛。例如佢啲 GDP 啊，剩嗰啲嘢，即系可能摆呢度摆嗰度嗰啲，自己谂多啲噶啦嘛，唔使跟欧盟走啊嘛。咁所以可能佢觉得啦，军方觉得可能会松动啲嘅钱。就谂住喺南海做基地， 咁佢大展拳脚啊！ 系啦，咁我哋讲过啦，其实基地得两个地方啦，一个就文莱，一个咧就应该新加坡。咁我哋咧个谂法咧就觉得你喺文莱就冇咁好嘅，新加坡最好。 新加坡最好。 首先第一，新加坡天然良港啦，第二个地方就系新加坡个城市发达啦，你要做保金乜都有啦。第三个就系、是都系殖民地啦，以前。第四个咧就系、是、其实你发觉佢嗰个位置战略位置好正啦、啊， 当然啦， 你摆到咧有咩依喐，即刻封锁成个南海， 成个马即系成个就成个东南亚中间啊 嘛，系嘛？你乜个马六甲海峡咁窄， 系啊， 我知道英国军舰守住， 系啊， 完全大陆冇得过嘅， 系啊， 咁当然都唔系冇得过嘅，大陆梗可以用潜艇炸你啦，咁但系问题就同你直抽噶咯，咁所以咧就英国佬咧，我觉得佢最叻嗰样嘢就系咩啫？佢每次咧去一个地方咧，佢唔使同你成大块领导同你打，我净系守住你出海口。 哦， 我守住嘅啫， 咪直布罗陀咁咯， 系嘛？ 系啊， 咁啊搞到你西班牙一动都冇， 系啊， 你所有舰队都经历过， 系啊， 我就全部大炮射你， 系啊。 另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如果大家印象中咧嗰阵时打伊拉克咧， 系 嗰时咧就 系也门嗰个 美英联军，嗰时打咧就美国系负责系深入去伊拉克去打到巴格达噶嘛， 系啊。 但有一个英国咧就咩？英国我守巴士拉得噶啦， 系 咁巴士拉其实就系伊拉克嘅出海口嚟噶，我守咗度。咁咧，英军嘅伤亡好低嘅， 系 好低嘅，曾经低到系应该个位数字嘅， 哇， 低到咁嘅，好低嘅。咁佢原因系咩咧？第一，巴士拉嘅伊拉克军队咧就唔会同你死过嘅。首先又唔系京师， 系 啲人又冇乜归属感， 系 唔紧要啦，你嚟嗱，你唔好搞我得啦， 系 我哋生活照常。第二个就系咩咧？即系个零星抗战啲啦， 系 第二个就系伤亡人数少，同埋第三最紧就系有咩事咧，我撤退一快， 哦， 我守住个海口，我走都甩啊嘛。咁英国传统呢啲海军强国啊嘛，海事强国佢就明白你制海嘅重要啦。咁所以就喺呢啲位守住算啦。咁美国就要孤军深入打到埋巴格达。咁当然啦，相对嚟讲咧，就我谂大英帝国都系醒目嘅，即系呢啲位。咁有人就话，其实会唔会即系美国氹完佢咧，佢 会最后都系冇钱嘅咧？嗱，依家做呢个联合军演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嚟紧会唔会做更加多咧？其实全部咧，我哋都系唔知嘅。 未知， 未知嘅。但系咧，我哋觉得2019年咧，南海呢啲咁嘅动作咧，嚟紧只会多嘅啫。咁例如话美国同英国完咗之后，下期到边个咧？下期我哋估咧，澳洲会有份啦。 哦， 日本又会过嚟啦。 澳洲又包都好恶噶。 系啊，我觉得随时南韩都嚟噶，嚟紧。南韩都会过嚟噶啦。跟住加拿大得闲未过嚟玩下咯、 哦。 西班牙你有兴趣又可以玩啦。 系。 咁但系咧，有啲咩系常规即系常见嘅分子咧？澳洲系常见噶啦。所以可能下次咧，阿德莱德号咧就真系会嚟。哇！如果你有一次你可以见到上面有 F-35B 咧，咁啊真系改变历史嘅天嚟噶啦呢个，系啦，咁啊即系呢个真系即系大陆嗰边要多留心啦吓呢啲情况。好，咁另外咧，我哋要讲到佢咧就嗰、那个美国 F-22 嗰边，佢好似嚟紧嘅后勤咧有个好大好大嘅改变，就佢哋话佢哋而家啲零件咧，因为大家知道 F-22 嗰个生产线停 系 嘛，咁所以咧就佢嗰啲维护啊嘛。就好大问题啦， 停咗好耐啊， 好耐啊，咁所以咧就依家咧佢哋咧就玩紧咧试紧啊，就依家试紧咧就 3D 打印， 系 咁啊不停咁样打印，就试下可唔可以用 3D 打印嘅嘢零件就摆翻落。 因为以前咧好多都系叫 3D 嗰啲叫切割嘅啫， 系 即系点讲咧？我一整个大嚿色仔嘢出嚟，跟住磨咧磨到好似指甲咁样， 系 咁而家做到偏停咧，即系我接少少。金属啊，系融咗金属出嚟咧，就慢慢咧就会砌埋咧， 系 即系支牙膏咁黐埋做一块零件。 其实好得意嘅，嗰啲 3D 打印咧，如果大家唔熟嘅朋友咧，幻想咩咧，就系、是、好 Alex 话斋咧，就是、有一个喷嘴， 系喷嘴， 就支牙膏， 支牙膏系， 但当然佢好得意嘅，你嘅个形状噶嘛， 系 你如果你个形状假设系五角形啊嘛，佢咪五角形咁样围住嚟转咯， 系啊， 如果你系四方形，咪四方形咁转咯。 最难系球体咯，我觉得 系球体系啊， 系啦。咁但系你冇理，佢都系一样计到个 curve 嘅， 计到嘅。 佢咧因为咧全部有 program 嘅， 有 program 咁，所以咧理论上咧你系等嘅啫。 系 咁你等佢慢慢咁样编啦。 系啦。 咁当然你话个有嘢几样嘢咧，我哋都唔稳定嘅。就嗱、是，你传统咪做过冇嘅， 系 咪计晒数嘅？ 系 嗰、那个应力系几多啊？ 系 咁，但系你话印完之印完如果俾佢打印出嚟， 系 其实嗰个力。系咪真系好似即系个金传统做模具， 即系金属佢里边啲金属啲密度匀唔匀匀啊？ 系嘛？ 而最主要系呢个问题啦。 呢、這个就好睇个 program 啊。 系啦 ，program 写 program 嗰时啦， 写 program 同埋嗰个嗱喷嘴个准程度啦。 系 咁，你知道啲牙膏啊，嗰啲金属嘅熔点稳唔稳定啦、啊？ 系 即系好多嘢影响到佢，令到佢嗰嚿零件啊， 系 同你铸出嚟或者用切割出嚟嘅， 系 嘅分别有几远啊？ 系啊，咁所以咧就呢个 3D 打印咧，我同 Alex 讲嘛，而家恐怖分子真系幸福啦， 系， 即系你唔使一定咧要攞住支枪去到成嘅， 系啊， 因为你可以 3D 打印系嘛， 先打唔知枪样啊， 系，但系有啲嘢都未得嘅嘛， 枪管仲系要金属啊，就冇薄嘅金属管咯， 好薄金属管， 系啊， 即系都仲系要戴嘅， 系啊， 系，咁但系都好多啦嘛， 咁啊 X 光机咪见到条好细嘅好薄嘅金属条， 有冇得解释点解咧？我摆喺喉咙度啊，发声。咁所以咧就而家系方便嘅，即系连恐怖分子咧一攻击， 因为 FBI 停产太耐啊嘛，如果你开翻嚟生产先做零件，就成本太贵啦。 系啊，咁所以咧就而家咧美军咧都有啲嘢系用噶，例如话用咩海马车 Hummer 咧嗰个车个柄 系 都系 3D printing 嘅。 哦， 头先 Alex 讲咗手枪，即系步枪嗰啲嘅柄系嘛？ 系 用佢啦，防毒面具都有嘅，所以系都几型。但如果你讲到飞机咧，就佢哋话 F-35B 啊，就旧年开始用我， 因为金属做 3D 打印就少啲嘅、通常都系做塑胶 系 多啲咯。 我知 3D 打印咧，一连屋都用 3D 一起嘅。 其实 石屎咯， 佢做得好简单嘅嗰啲叫做即系倒石屎咧。其实佢简单嚟讲就系一个倒石屎嘅机械臂。 系，但系都系限于啲平房咯， 平房系 唔可以做高楼大厦， 做唔到 系啦，因为你要地基嗰啲嘢，佢系做唔到嘅系啦。咁咧 F-35B 嗰个咧系做咩咧？做起落架，即系唔系佢唔系起落架喎？起落架咧嗰个舱门咧咪有啲边嘅，嗰啲胶边啊， 系 佢整嗰啲胶边，就系头先咧 Alex 讲嗰啲胶嗰啲位嘅。咁所以你话佢做得好劲咧，又未算嘅。咁第二咧。3D 个好处咧就系佢系无缝噶嘛， 系 即系做完出嚟啲嘢咧系唔会有条线噶嘛， 系 佢成一楷过噶嘛，所以好。但系而家咧又我哋 Alex 头先都讲系咪啊？就系、是、你一唔知道嗰啲硬嗰啲力 系啊， 去到几 即系密度平平均咯， 系啦。所以咧我哋暂时都未知嘅， 系 啦。咁所以咧 廿二边样零件有冇公布啊？ 有佢讲到咧话座舱入面一啲嘅踏板，即系可能你揸飞机咪有踩板嘅， 系 踩板控制嗰啲碌嗰啲嘢。咁咧嗰个踩板咧。就应该系会用的 哦，佢应该做啲唔系好受力嘅零件咯，我觉得 系啦，应该系嗰啲属于可能系控制啊或者微调啲嗰啲位置 系啦， 系啦，但系你话当然机翼唔会啦， 我唔得 fuselage 嗰啲唔会啦，系啦，嗰啲位唔会住嘅，咁我谂系逐样嚟噶， 系 啊，咁但系你嗰个高强度用嗰啲位咧，佢暂时都应该唔会住， 应该唔得嗰啲 应该唔得住噶。好啦，另外一单咧都要讲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 F-35咧，似乎个朋友圈越嚟越大喎。咁咧，我哋讲过咧，其实 F-35嘅朋友圈咧，就首先咧一开始咧就系呢个我哋叫做联合攻击战机计划嘛。 系。 咁呢个咧联合攻击即系 JSF 啦。 Joint Strike Fighter。 系啦，咁呢个咧 JSF 咧，即系有十个国家参加啦。 系。 咁当然即系不能尽数啦，英国、美国啊、意大利啊、西班牙啊、土耳其啊，即系嗰啲啦。好啦，咁你数够呢十个之后咧，依家就多咗好多啦。 系 你 even 亚洲，你又日本、南韩啦。 系 中东嘅以色列啦。系咁啊，嚟紧有冇沙特阿拉伯唔知啦。好啦，咁咧就加拿大原本话玩唔玩啦。 系 咁，但系放心啦，加拿大啲 quota 第二个帮佢填噶啦。 系 呢啲大家都 有全球供应唔够货啊。 系啊，而家系全球供应嘅问题。但我哋估佢咧，应该年产量咧嚟紧个目标，我估咧要做300架嘅。 系 250至300架。 哇，三百 应该做到。我估其实终极系要。开到好行嘅， 咁三年就三到差唔多1000架咯。 系啊，但系佢哋净系美军自己都要呢个数啦。 系啊， 美军自己都要1000架啦。 系啊， 咁所以如果你唔系，其实唔止嘅，要2000架。 终极系住2000架。 2000架噶，咁你净系做美军生意都做8年啦，八九年啦。 系啊， 咁你加埋海外订单咧，通常咁嘅，美军咧就加一半货，海外订单加另一半。即系嗱，我今年做100架啦，有50架俾美国嘅，50架俾出边嘅。咁然后再分比例分翻咯。 哇！ 系啊，嗰阵时咧，你咪有个董事会嘅， 系 你10个国家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就睇下边个董事会入面个比例最大啦。 咁样分饼仔啦。 哇，咁样美军最大啦，美国。 系啊，咁所以美军就一半咯， 一半啦， 就咁解咯。其实跟翻嘅，好文明嘅。系，咁讲翻啦，新加坡咧已经讲过啦，佢哋嚟入面咧有啲 F16C 系， 同埋 F16D 嘅， 系， 佢嚟紧咧唔要， 系， 即系嚟紧要汰除，就换 F35。 又可能又买呢啲七等穷国啦。 大把货去啦。嗱，最其实点解有呢个问题咧？因为个问题就系 F16 咧，依家喺新加坡嗰度咧，就佢哋嗰个买嗰阵时咧，就依家睇翻个除役嘅时候系2030。 系 嗱，今年系2019。 系 咁当然话咗十年啦，系嘛？ 系 其实十年好短嘅。一个问题系咧，你嗱，大家谂，你十年即系要真系要新嘅要上到， 系即系打噶啦。 咁人哋上到嘅时候，系咪一嚟？我部机一到，上啊，咁唔系噶嘛？ 又订货，又要训练，跟住要点样配套， 系 要点样学，点样维护，十年八年真系走唔甩噶啦。 所以其实咧，理论上你应该咧，你冇十年都俾五年人哋啦。 系啊， 你准备一下，即系例如话咩咧？啲机师要上堂啦， 系啊， 训练即系适应部新机啦， 系啊， 后勤要做嘢啦， 咁近啊， 同最紧要就系你有交接噶嘛， 系 成件事。咁同埋咧，就你 suppose 咧，就应该 F16 喐紧。例如可能2030，即系等2025年、2026年， 系 喐紧嘅时候，你要接啦， 就系慢慢退噶嘛，你唔一次就退晒。 系啊，你要接。 系啊， 然之后咧接到某个位，人哋要熟悉晒所有啲 menu 啊，成 系 已经训练到新一批机师啦，即系机师都够啦。 咁佢都好啲喎，好彩 F16 喎，如果比其他厂可能仲长时间添。 系啊，咁但系最我觉得最好地方就系咧 F16 同 F30 系同一个厂， 同厂产品。 系啊，所以会争好远啊！即系咧，我觉得嗰啲训练嗰啲 menu 同埋交接会好啲。 系， 同埋咧，其实 F35 就系接 F16 班噶嘛。 系啊， 所以其实咧系好 perfect 嘅。但系问题嚟啦，之前咧我唔记得我哋有冇讲过，就系 F16 咧，其实有两个选择噶嘛。 系， 你一系就转 F35 啊，一系就 F16V 咧，其实两个都得噶嘛。 系。 咁所以啦，近排咧，台湾嗰边咧，我都有留意嘅。 系 点样开始有人咧话唔应该买 F16V？ 系 因为太贵，即系佢哋原来讲，佢哋话咧，嚟紧咧 F16V 要两亿新台币一架。 系新台币两蚊港， 两亿新台币一架， 唔知啊。 嗱，两亿新台币好少嘅咋？ 要美金啊？ 两亿新台币一架，即系5000。等先，两亿 美金啊？ 唔系，佢哋有计嘅，即系你预啦，依家新一架咧，佢哋如果以美金计咧，都要差唔多5000万嘅。 系。 咁但佢哋諗唔值喎，咁樣佢咁講，咁好似唔係好值喎。 5000万嚟 upgrade 嘅價， 佢哋好似話想買新嘅， 新就好似唔知嘅價錢。 upgrade 呢都唔係平 ，upgrade 都唔係平，但嗱佢哋咁拗啦，咁咧我就諗 F16V 咧，老實因為台灣都有份噶嘛，研發噶嘛，咁所以咧理論上如果嚟緊全球供貨咧，佢應該都有錢拆啊，同埋佢應該平啲啦，咁但美國佬專屈佢噶嘛，因為你唔問我買你冇噶嘛， 冇係啊， 我獨家我一定屈到你噶嘛， 會買陣風啊買颱風啊你冇， 係咯，我獨家屈到你噶嘛，同埋法國佬係唔敢再賣俾你噶啦，法國佬唔敢再得罪大陸， 驚得罪大陸， 真係驚得罪大陸唔敢啊。不過法國佬咧有樣好嘅就係法國佬始終係有吉事啲嘅，同英國佬比就係有吉事好多嘅。咁所以咧就而家呢個情況就係、是、台灣就話其實 F16V 係咪仲係一個明智之選？佢哋仲傾緊有保留。一輿論嗰邊咧就好多人都話不如買 F35 啦。咁但係大家知 F35 係可能㗎嘛？ 成日強調嘅問題，而家唔係你買唔買嘅問題，係人哋賣唔賣俾你嘅問題。係 啦，你有冇攞唔攞到貨問題啊嘛？咁所以咧，依家咧講翻新加坡咧，新加坡咧就輕鬆好多，因為嗱，你無論係買 F16V， 買 F35 你都唔會有亞洲座嘅，理論上你點都得嘅。咁所以咧，相對嚟講咧，如果買 F35 俾新加坡，有冇可能係絕對有可能嘅？ 係， 因為佢哋而家有60架 F16C。 同埋早一兩年個航展就頭 F35B 係擺過喺新加坡啦。 係啊，擺過去㗎。咁所以大家就諗咯，其實 F35B 其實係咪有機會上新加坡咧？嗱，當然有朋友問，如果 F35 上咗去，其實係咪可以上嗰啲驅逐艦啊嘛？或者唔係驅逐艦嗰啲兩棲艦？ 係。 咁會唔會咧？嗱。应该暂时 等睇佢买 A 型定 B 型咯。 我谂佢应该买 A 先 ，A 先啊， 因为佢哋应该六机嘅。 佢有两车男咩？ 佢应该冇， 系咯， 佢应该冇，有都系细， 系咯， 有都系细，即系细到系未必载到， 系咯， 佢未必有10000吨嘅， 系， 佢全部船都系几千吨， 系咯， 细细架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咧，佢就买 F35B 机会唔大， 系， 佢应该买 A 级。咁另外咧就系、是、如果 F15 再搭 F35 咧，个战斗力唔错嘅， 系。 嗱，即系我哋成日讲嘛 ，F35 就隐形啊嘛，我帮你做完任务之后，你 F10 就帮我炸嘅， 咪即系同以色列一样咯。 系啊，咁所以咧，大家冇发觉以色列其实咧，新加坡条路点行就应该抄以色列。 系 以色列点行，新加坡就点行。同埋最紧要就两个国家最似咩就系、是、都系超级自力更生啦。 系啊， 我觉得啲人才超级到位啦。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咧？就系佢哋两个国防都自主嘅。 系 基本上都。咁所以咧就，我觉得新加坡可能会抄 以色列啊，成件事咁就会买少少 F35 翻嚟，再配搭自己嘅 F15，咁就好玩啦。 仲要 S2 啊，最新新又系 E 系 E 嗰批 E 啊，新嗰批。咁当然大家都会问就系，咦咁嗰啲 F16 去咗边咧？ 又买咯， 可以又买， 又买翻俾美国，美国再买咯。 不如买翻俾台湾啦。怀念大家都咁 friend， 咁都要经手美国嘅， 系嘛？ 啊，唔可以就咁卖嘅， 都应该要，唔系咁始终都要问下大佬啦。 系啊， 系啦，咁大佬批，我估台湾有机会接受。 系啊，跟住五国大厦抽抽水啦。 不过大家唔系讲笑啊，人哋新加坡用 CD 噶， 系 啊，台湾 AB 噶咋 ，AB 系啊。 诶，不如算啦，你唔好买嗰啲咩 V 啦，你问新加坡攞 CD 啦。 哦， 系啊，新加坡其实都应该劲石嘅用得， 系 唔太差噶。好，呢一节嚟呢度。